故宫的一个直房，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建筑了啊。这个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下层檐应该是一个无殿建筑这么个形状啊，上边呢扣了一个悬山啊，我这个学生给起名叫出檐悬山，但是应该是没这个名字啊。上边是悬山，我们经常见到的歇山建筑啊。所谓歇山建筑啊，我们可以把这屋顶啊分成上下两半部分啊，下半部分呢是四面啊都四大坡，应该是一个无殿的一部分啊，然后上边呢相当于是个悬山扣在上边一样啊，就好像一个悬山歇栖啊在一个无殿上面啊，所以它叫它歇山。一层檐的啊叫单檐歇山啊，那么两层檐呢就是重檐歇山了。故宫的保和殿天安门啊也是典型的啊重檐歇山建筑。无殿呢，它屋面有四坡啊，前坡两坡，两山有两坡啊，四坡屋面呢在中间相交形成一条正脊，另外的话呢这四坡屋面呢在四角呢也形成四条叫无殿脊，所以这种那个无殿建筑呢又叫四大坡啊，四大坡建筑又叫无脊殿啊，一共它是屋面有五条无脊啊，这个叫无脊殿。重檐无殿建筑，乾清宫太和殿当然是也是这样的了，包括这个长陵的大殿啊，这种建筑形式呢应该说是我们传统建筑当中啊是等级啊形制最高的啊。重檐无殿，团间建筑就是建筑的平面，像这个就是一个正方形的啊，四面都是尺寸都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呢这四坡屋面呢就是形成了四条屋脊，最后在最上边啊有一个共同的交点啊，这个交点呢叫我们叫它宝顶，就是四坡屋面形成一个中心一个交点叫攒尖。这个攒尖建筑啊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最简单的四角攒尖啊，它平面是四边形啊，应县木塔呢顶层也是一个攒尖的啊，它是一个正八边形的一个建筑，这是八角攒尖的。像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天坛祈年殿啊，是个圆形攒尖的啊，它屋面平面是圆的啊，屋面是一个攒尖的一个三重檐。祈年殿呢是光绪十六年老的祈年殿被烧了以后啊重建的。还有一种建筑叫鹿顶啊，就是上边呢有一个平面啊，这个不是说形成一条屋脊啊，是有几个边基本上形成几条屋脊，另外还有这个各个角的角脊。最常见的像景亭啊，它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鹿顶建筑啊，复合式建筑了，是故宫的角楼。这种复合式建筑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建筑形式把它组合起来啊形成的啊这样的建筑。我们来分析一下啊，故宫角楼虽然说造型比较复杂啊也很漂亮，但是呢基本上啊是这么三个建筑形式把它组合。一个是中间的部分，它是一个三重檐的啊一个歇山建筑，上面最上面一层檐呢是一个十字脊歇山，就是四面都是山面朝外，然后呢有两面是重檐歇山的抱厦，有两面是檐面朝外啊，是一个重檐歇山啊作为抱厦，有两面呢是山面朝外。这也是由于角楼啊所处的位置啊比较特殊啊，它正是城墙拐角的地方啊，这个所以沿着短边那一边呢就是山面朝外啊，沿着城墙走向那一面啊是沿面朝外。由于这个组合的方式不一样啊，所以它组合起来以后从平面来看包括从立面来看都非常漂亮啊。这个故宫角楼俗称不是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啊，就是而且对故宫角楼呢还有好多民间的传说，建角楼的时候啊还鲁班爷还出现了啊，这当然是一个这个演绎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角楼，两个这个抱厦都是沿面朝外的组合式建筑，宋代的隆庆寺的摩尼殿。这个抱厦呢是一个单檐歇山的抱厦啊，这个主体啊是一个重檐歇山的一个主体，单檐歇山一个抱厦，山面朝外。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了马秉坚先生主讲的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非物质文化内容。前面马先生跟大家说到了各种各样的屋顶，我想这样的一段内容可能大家听过之后呢还不太容易去理解，但是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啊，您走进故宫或者是北京的很多的公园，像地坛公园呀、滇坛公园等等，就会发现不少各种各样的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屋顶。刚才呢是说过了屋顶，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房屋的样式。而这些样式啊，在中国古代建筑当中其实是有很多通用法则的。 下边呢我讲一下啊，古建筑当中啊有些个名称啊部位啊都是有一定的规矩。首先我们讲讲平面啊，这平面上呢建筑都有近面宽和近深啊。面宽就是指建筑的宽度啊，不管是建筑是坐北朝南的、坐南朝北的，或者坐东朝西啊，或者坐西朝东的，它的宽度啊叫面宽，总的宽度叫通面宽。这个一个建筑呢，往往是由若干间组成的啊，每一间的宽度叫每一间的面宽啊。比如说明间这个宽度呢，就叫明间的面宽。明间两侧啊叫次间，次间的宽度叫次间的面宽啊。建筑的两边最外端的叫梢间，梢就是树梢的梢，就是端头的意思。我们有些个教材里边或者书里边讲近间啊，这个近字呢实际是不应该存在的。我查过这个清宫不做法里边没有近字这个提法。近是尽头的意思，到天尽头了哈、啊，这个是比较忌讳的啊。所以建筑呢，只有明间啊、次间、梢间，如果开间再多的话，就是一次间、二次间啊，是这样来排。同样的近深方向啊，它的总的这个深度叫通近深。然后呢，不管它分几间啊，像五开间的硬山房子，前后有廊子啊。那么廊子的进深叫廊深啊，就是廊子的进深啊，里边的进深就是这个房间的进深，把这几个进深加在一起啊，就是房间的通进深。我们讲的这第二部分就是通则，就是我们中国建筑的通用的法则啊。回过头来我再补充几句啊，我们这个中国建筑啊，过去的工匠，过去宫廷建筑啊，宫廷建筑师有时候也画图啊，也放样啊。但是不像我们现在啊，要做一个工程要搞的一批图纸下来，不是那么啊，不是那样子啊，图纸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啊。这个我们的木匠师傅你给他一个尺寸啊，他就基本上能把这个一栋房子给你建起来，因为他彼此啊构建之间呢都有比例关系啊。有一些个比较通用的一些规则，我们搞这个建筑设计也好，搞施工也好啊，都是根据这些通用的规则啊来去做的。这个部分内容就叫通则啊，有的书上叫它通例，就是这些个都是一个普遍性的啊。刚才咱们讲了，不管是硬山建筑也好，悬山啊，还是无殿歇山，各种建筑都是根据这些通则去设计去施工的。刚才咱们讲的是面宽和进深啊这两个概念，然后呢就是柱高和柱径。实际上我们中国建筑的柱高和柱径之间呢也是有一些个比例关系的啊。比如说没有斗拱的这种小式建筑，我们把这个不没有斗拱的建筑一般叫小式建筑啊，我们现在暂且啊这个先这么叫啊。这个柱高和柱径的关系呢也是一个相对有一个固定的比例，一般的是啊柱高呢是11倍的柱径啊，11倍柱径。所以说如果说给你一个尺寸啊，说我这个柱子直径是27公分，那你一算的话柱高应该多少呢，乘以11啊，就是应该是3米，比较简单。我说的这个数是大概的数啊，不要精确的毫米。回头一会儿啊咱们再讲讲斗拱的时候再讲这个大式建筑它柱高是怎么确定的。这个是小式建筑，就是不带斗拱的这种建筑啊，它的柱高和柱径的比例啊是1:11啊。古建筑呢，清代建筑啊，所有的外圈柱子都有侧角，也就是说外圈柱子不是垂直于这个地面的啊， 不是完全垂直，而是柱脚呢向外侧出一部分啊，侧出一个尺寸啊，这个尺寸呢，一般的是按照柱高的1%，1%，那柱高3米，我测出3公分啊出来，就好像我们人呢 这个两只脚如果并拢的话，就是立正，侧脚就是稍息，啊，就是两只脚稍微岔开一点，这样的话有利于建筑的稳定啊。这个是清代建筑是这样啊。那么明代以前啊，尤其是明代初年和明代以前的建筑呢，他们的侧脚是所有的柱子都有侧脚，而是都向中心点，就是它是以这个建筑的这个中心点为准的，向外侧。也就是说，那个明代以前的建筑啊，它的稳定性得更好一些。到了清代呢，就是简化了啊，就是除了外圈的柱子有侧脚之外，里边的柱子就是垂直的啊，就没有侧脚。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这个建筑的柱子都有侧脚啊，像牌楼啊，就是一排柱子，这个柱子都没侧脚啊，都是垂直的。然后呢，我们再介绍一个概念，就是上出和下出啊，又叫出水和回水。这个我们中国的建筑呢，屋面呢是向外挑出的，就是有比较大的出檐儿。图呢是两个啊，一个是小式的，就是不带斗拱的啊，另外那个是大式的啊。这个小式的建筑啊，它的上出啊，就是船子向外挑出的这个长度啊，就是屋面向外挑出，就叫上出。上出是多少呢？上出是柱高的啊，1/10。所以我们知道了柱高啊，知道了柱径，就知道柱高。知道了柱高以后，我就知道上出应该是多少。上出啊，是柱高的1/10，也就是这一段水平的。是整个柱子高度啊，不是说整个檐口高度，是柱子高度的1/3。另外呢，这个中国的古建筑呢，它是建在这个台基上边的啊，台基就是基础突出地面的这部分啊，这个台基呢，突出露出地面部分叫台明啊，就台基露明的部分叫台明。台明啊，它也是啊。这个台明并不是到这个柱子中线就为止了，而是向外要延伸啊，它要延伸出去啊，延伸多少呢？台明一般的是啊，这个台明叫下出啊，要下出，相对于上出来说叫下出，下出的尺寸相当于上出的80%到70%啊，就是7%到10%的样子啊，究竟是7%还是10%，要看建筑的高度。越高啊，恐怕它这个下边那个出的这个距离的话，因为主要是台面要突出出来啊，要高于地面，主要是为了防止雨水啊，这个雨水这个一下雨的话呢，这个雨水要溅在柱子上，溅在墙身上啊，不利于这个木结构和墙体的保护，所以为了保证啊这个水啊雨水不溅到。啊，木构件上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台明呢要高于地面，而且呢是小于上出啊，它必须比上出要小。如果大于上出了以后，这个水浇到台明上，哎，照样能够啊，这个侵蚀到这个柱子柱根。再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上出和下出之间有个距离啊，有一段这个尺寸的，有一段你们上出减去下出。这一段叫回水，啊，叫回水。回水是为了保证雨水不溅到啊，不浇到台面上。上出减下出啊，叫回水这部分。这回水呢，刚才介绍了是吧？这个下出相当于上出的10%或者是10%啊，那么回水就是1/3或1/2，就这么意思。带斗拱的大式建筑啊，它这个上出的尺寸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啊，一部分呢，啊是这个本身啊这一段尺寸，就从这个挑檐檩啊到最后这个飞檐船的外皮啊这段尺寸啊，再一部分呢是挑檐檩和正心檩之间啊这段尺寸啊，这两部分，这个大式建筑啊。它的这个基本的模数啊，刚才咱们讲的小式建筑是以柱径啊为基本模数的啊， 那么大石建筑的模数呢，就是斗口了啊。这个斗口呢，这个一会儿我们介绍，就是咱们知道啊，莫高建筑有斗拱，斗拱最下边这个大斗啊，大斗这个斗形的一个构件儿啊，大斗中间呢有个刻口，就等于说按大斗的宽度的三分之一有个刻口，这个刻口呢就叫斗口。大师的带斗拱的建筑啊，所有构件的尺寸都跟斗口有倍数关系。这个按照清代的这个工程做法的规定啊，大师建筑啊，它由台明的上皮到挑檐岭的底皮是70个斗口，70倍的斗口啊，70倍斗口啊，然后去掉斗拱的高度啊，斗拱本身开始啊到斗底啊。甚至可以包括啊，去掉这平板方，剩下的就是柱子的实际的高度，啊，这个尺寸需要计算。因为檐口底下这个斗拱，三彩斗拱、五彩斗拱、七彩斗拱，不同的出彩，它的层数是不一样的啊，层数不一样啊，它本身斗拱占的这个比例也不一样啊，所以要70多口去掉啊，这个。啊，它斗拱的全高啊，包括平板方，剩下的就是柱子的高度啊，所以柱子的高度不一定是一个整数啊。梁思成先生那个《清史营造作例》啊，上面写的檐柱啊，这个大势的这个带斗拱的建筑檐柱就是60多口，那不一定非得是60，也可能58点几啊。另外的话，我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讲到了啊，这个我们小石建筑这个上出啊，上出是柱高的30%，这个呢是由两部分构成啊，这个上檐出，一部分是这个檐船的这个出头啊，一部分是飞船的出头。我们把这个下边这层船子，这是檐船，上边附的这层船子叫飞船，这个飞船呢，它是占啊整个的上檐出的1/3。啊，老檐部分就是檐船部分是占2/3，那么到了大石建筑里边呢，从这个挑檐岭的外皮，啊，到这个飞檐船的外皮啊，它是一个死数是21个斗口，啊，是21斗口，21斗口也是分两部分啊，1/3啊是檐船，1/3啊是这个飞檐船。同样的啊，这个大石建筑也是一样，下边的有台基，台基露出地面部分叫台明，啊，台明呢也有个向外的出檐啊，这个出檐呢是小于啊上檐出的啊，是相当于上出的80%，它和上出之间的啊这个差叫回水啊，这个回水也是为了啊防止雨水溅到台明上的啊，所以我们古建筑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建筑啊，是大势的也好，小势也好，还是硬山也好，悬山也好，还是无殿歇山，都是一样的，都是按照一样的规矩来去建造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这一次我们安排了将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当中关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非物质文化的内容。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你要点什么？你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密码，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 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了将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今天的关注点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非物质文化内容。主讲人是高级工程师、注册建筑师、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古建园林技术杂志主编马秉坚先生。中国传统木结构工艺技术及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一共是有五大部分，分别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样式、中国传统建筑的通用法则、第三部分是权衡尺度、第四部分榫卯技术、第五部分木构件预制安装方法和装配式安装技术。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传统建筑样式、通用法则的内容，还有第三部分权衡尺度的一部分的内容。在前面的传统样式当中，我们谈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屋顶面宽与进深，还有柱高与柱近，以及收分与斜角，还谈到了上出和下出。正是这样的不同的样式，让中国的木结构建筑独具特色，源远流长。谈到中国木结构建筑的特色、美观、实用、坚固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共识，但是中国木结构建筑其实在节能减排方面还独具特色，下面我们就来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再一个概念，就是布架和举架的关系了。这个布架和举架，简单的说，所谓布架就是相邻的，建筑物相邻的两个领之间的水平距离，叫布架，相邻的两个领之间的水平距离，这个水平距离这叫布架。那么相邻的两个领之间的垂直距离，叫举高，叫举高。就和我们人上台阶一样，你人要上台阶的话，必须得又往前迈，这个脚得要往上抬，往前迈这叫步，往上抬叫举，不举的话就半跟头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我们古建筑好多的名词，都和人的行为、动物的行为是有直接关系的，甚至于直接套用了一些个动物或者人的一些个，行为的名词。而且我们中国的木构建筑呢，这个布架和举架，每一步的布架和举架都不是一样大的。像这个，第一步船子是这么一个角度，到第二步呢角度就稍微大了一点，到了顶部呢这角度就更大，这也是有规律的。一般的来说，第一步，像我们北方官式建筑，第一步就是五举，叫五举拿头。什么是五举呢？就是说用这个举高，除以这个布架的这个数值除出以后得出来的数是 0.5 ，那就是五举，得出 0.7 ，就是七举，得出 0.9 就是九举，或者也可能得出 0.65 0.85， 这就是一个布架和举架的关系。由于是这么一个关系，而且这是每一步相邻的这个屋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角度呢是越来越陡，所以中国古建筑的屋面，它不是一条直线，是一条曲线，是一条，应该是严格来说是一条折线，但是折线呢，如果挖了瓦以后，它就变成了一条曲线。为什么要是一条曲线？这个条曲线呢，非常有好处，它跟一条直线，就完全不一样。那么一条直线下来，整个屋面是一个坡度，这肯定这个船子呢，如果是这条直线是这么下来的话，这船子要往下扎。往下扎的话呢，一个是影响采光，尤其是影响到冬天，的采光。因为过去我们古代建筑呢这个采暖不是很好，这个当然宫廷建筑另外它烧地炕，一般的老百姓的房子采暖都不是太好。冬天的阳光很珍贵，如果能够有更多的阳光能够照到屋里头既亮同时呢也暖和， 屋面是曲线的话呢，就形成一种反雨向阳的这种形式啊。这个就是檐口的部分稍微翘起一点来啊，这样的话呢，有更多的阳光就可以照进去啊。因为冬天的阳光都是二十多度啊，26度多大概是啊。那么到了夏天不要紧，夏天阳光比较比较直啊，它的这个大出檐呢，完全能够把阳光啊挡在外边。还有一个好处呢，叫屋面是曲线的，因为从屋顶开始的雨水下来的时候很急，因为坡度比较大，很急。这样的话，整个往下水就往下一冲，到檐口部分缓了，就好像一条抛物线一样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屋面的雨水抛得更远啊，是一条抛物线抛出去了啊。所以古人总结啊，我们古建筑这大屋顶啊叫反雨向阳是吧？啊，另外的话就是上尊而雨卑，上呢就是屋顶部分啊，屋脊部分，上尊而雨就是檐口部分啊，上尊而雨卑。土水积而溜远，水流下来比较急，而且这个水溜呢能够抛得很远，有利于木结构的保护啊。另外呢，它能够积日影而纳光，就是把太阳更多的能够吸纳到屋里头去，就是两个方面的好处啊。这就比那个直屋顶啊要有很多的优势。一般的来说，你像最简单的啊，这个例子啊，民居啊，一般的是这两步啊，或者三步就到顶了啊。像两步啊，到顶呢，一般的是第一步是五举啊，第二步是七举，是这么来用这个举架。三步到顶呢，一般的是五举、七举或九举啊。一般的来说啊，最大的、最高的举架不超过九举啊，特例除外。就是屋面的坡度它有一定的限制啊，不是说这个任意的坡度任意加大是不行的。天坛纪念殿啊，三层檐的重檐建筑啊，它的屋面呢，它这个最高最上面那个举架到13举，就是说啊，它已经远远超过了45度。刚才讲到的是步架和举架的关系啊，另外呢我们再讲一点，就是歇山收山的法则。刚才讲到了我们这个歇山建筑啊，歇山建筑啊，它有一个就是山面啊，山面这个确定这个薄风板的位置，这叫歇山的收山啊，就是这个位置的确定啊。是怎么确定的呢？它是由啊正心林啊的轴线啊，用正心林向里边退一个岭径啊，退一个岭径，确定是山花板的外皮，由正心林的中啊向里退一个岭径啊，是山花板外皮啊，是这个位置。这也就保证了啊，清代建筑所有的歇山啊，它这个山花的位置是一致的啊。这我说的仅仅是歇山建筑啊，而且仅仅是清代的歇山。到了明代或明代以前啊，这个它的这个歇山的山花板的位置要往里啊，再往里退。这个不同朝代呢，它有不同的这个尺度啊。另外的话，官式做法和地方做法也不太一样啊。我讲的仅仅是清官式的。这是歇山的收山。还有一个呢，就是无殿的推山啊，无殿的推山。所谓推山呢啊，就是这个无殿这个正脊向外加长啊，正脊向外加长啊，然后呢上边的部架啊。步架呀，逐渐的这个缩小啊。如果说不推山的话，啊，不推山的话呢，这个脚梁这个脚啊，这个脚的话呢是正好是45度角。推山以后呢，这个脚就变了啊。第一步不变，还是45度角。从第二步开始，就逐渐的这个领子往一加，逐渐往一加啊。加长的结果就是山面那条脊啊，成了一条曲线。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我们从平面上看不出来，如果从立面上看呢，正脊加长以后啊，这个是山面的屋面就变得比较陡了，就不像原来那么缓，就变得比较陡啊。陡了以后呢，显得这个建筑比较雄伟，这是它的这个美学方面的效果。嗯，所以这个无殿的这个推山呢，我们可以将来到故宫也好，到其他的这个大的建筑，从45度角看看啊， 站在45度角的方向，你看那个屋面，它那个屋脊啊，它不是直的，是一条曲线啊。这就是啊，五点的推山。推山的方法是这样：第一步方角不变啊，就是第一步，就是脚梁这个位置啊，它是45度角是不变的。第二步推出啊，这个步架的十分之一。比如说啊，这个步架原来是一米啊，那么经过推山之后呢，变成0.9米啊，推出十分之一啊。我们假定说啊，我们每一步都是一样大的啊，都是一米啊，都是一米的话啊，那么再往上，这步怎么推法？是按已经推出的这个尺寸啊，再推出十分之一啊。已经变成0.9米了啊，在0.9米的基础上再推出十分之一，0.81米啊，以此类推啊，到了再你比方再往上啊，还是按0.81米再去啊推出十分之一，这样的话呢，推出 n 次之后，这个船子只能是越来越陡，但是绝对不可能垂直，不可能垂直啊，有一种那个。理解就是认为，既然是每步推十分之一，那么如果各个步架都一样的话，我第一步推出10公分，第二步还是推出10公分，啊，这么以此类推啊，推下去的话，那推9次以后，推到第10次啊，这个船子就立起来了啊，就垂直了，所以这个推山呢，才有它的一套办法啊，不是说随便想怎么推就怎么推的啊。我们从图上看，确实啊。推山以后比没有推山，啊，是要这个山面屋面呢就变陡了啊。刚才呢说的是啊，这个几个，不管是硬山也好，是悬山也好，还是其他建筑也好，通用的一些法则，一个平面关系啊，面宽和这个进深啊，这个柱高和柱径啊，步架和举架啊。包括这个歇山的收山啊，无垫的推山，这些基本尺度和基本的规则，这就保证了我们建筑物啊，不管是什么建筑出来以后啊，它的大的比例关系都是不变的。我们原来建设部一个老专家啊，郑耀谢郑先生啊，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们中国建筑啊，叫既千篇一律啊，又千变万化。所谓千篇一律呢，就是他做的这些个做设计也好，做施工也好，他所遵循的这些规则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他能够组合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建筑物来啊，既千篇一律又千变万化，不管是硬山的也好，悬山的也好，歇山的也好，攒尖的也好，这些建筑物你一看都是中国建筑啊，风格都是一样的。 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知识开讲这一次安排的是马秉坚先生主讲的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非物质文化内容。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斗拱在中式建筑当中的一个重要意义啊，在木结构建筑当中大致分为了两大类，这就是大式建筑和小式建筑，而这两者的一个重要区别啊，就是是否有斗拱。什么是斗拱呢？很多朋友其实都看到过，如果您去到一处标准的木构建筑当中，这可以呢是比如说前面说到的故宫的很多建筑，也可以呢是现在很多公园里的那些仿古的木结构建筑映入眼帘的啊，大家对雕梁画柱印象深刻。注意斗拱就在雕梁画柱中间， 有的一些建筑物啊，我们刚才说到的小式建筑，那么它呢就没有这个斗拱，我们看到的就是柱子和房梁会连接到一起。大式建筑是必须有斗拱的，在立柱和横梁的交接处，从柱顶上加的一层一层探出成弓形的承重结构叫拱，拱与拱之间垫的方形木块叫斗，合称斗拱。斗拱是中国古建筑当中特有的制式，是较大的建筑物的柱与屋顶之间的过渡部分，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把这些大建筑上面的那些大的屋檐的重量啊，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转移到房屋的承重柱子上面，不仅呀保证了房屋的坚固性，也起到了美学的作用。斗拱是一层一层的搭建的，不同等级的建筑的斗拱的层级的数量也不一样。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方形的这一块一块的斗，它实际上在衡量整个房屋的大小，或者是设计整个房屋大小的时候，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斗口。 下边我想呢再说一下全房尺度。权衡尺度刚才实际上已经提到了，权衡尺度分别来介绍，一个是带斗拱的大式建筑啊，这个就是它是以斗口为基本的权衡尺寸啊，在宋代啊才分八等啊，就是分成这种这个构件的这个比例关系啊，它是从一等材开始到八等材啊，这是宋代的分法啊。宋代的这个确定的这个材的等级一共是八个等级啊。那么到了清代啊，我们就刚才讲的斗口啊，我再补充一下，斗口就是一个大斗啊，中间的刻口叫斗口，这个宽度就是斗口。清代呢，斗拱呢是分了11个等级，从六寸开始啊，或者从一寸开始啊，逐步增加。每半寸为一个级差，一等材就是最大的啊是六寸，最小的是一寸啊，一寸就是按照现在的尺啊米公制尺就是3.2公分，那么六寸呢就是19.6公分，在实际当中并不是所有的这种斗口都存在，这种建筑都存在啊，像我们。看到的这一等材这种建筑基本上没有啊，没有，只是理论上啊它存在，说斗口是19.6啊，这个相当大了，相当于20来公分，这个斗口大多得多大个儿啊，这样建筑基本没有。我们比较常见的建筑啊，就是像这个2.5寸的这种比较多啊，2.5寸的是什么呢，相当于这个斗口是8公分，斗拱的斗口是8公分，像一般的这个王府啊，王府的迎安殿啊，都是按照这个2寸的斗口来确定的，也就是确定了斗口之后，因为建筑的所有的构件啊，它都跟这个斗口有直接的比例关系啊，而且这种关系呢是相对来说是固定的，所以确定了斗口之后。斗这个建筑的规模基本就确定了。天安门城楼，它的斗口是2.5寸，9.6公分啊，大斗就9.6公分啊，这个我比较熟悉啊，这个我是亲自参与了1969到1970年天安门的翻建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安门呢。不是明代重建啊，后来经过翻建的天安门，是我们1969年把它拆了，老天安门拆了啊，然后做了个新的啊，当然尺寸完全按照原来的尺寸做的。天安门呢，我正好今天有这个机会，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天安门呢是，它是这样啊，69年的11啊国庆节用完之后。然后整个盖了个大棚，把这个大西棚啊，把这个天安门给罩起来了啊。罩起来以后呢，当然罩起来不是严可严啊，里边还留着一定的高度， 因为下一步施工的话呢，还里边要放吊车什么的，罩起来以后就开始把这旧的拆了，啊，拆了一个多月时间啊，拆完之后呢，然后事先啊，68年的时候啊，就已经开始在制作天安门的木构件，在进行加工制作。这些大木构件呢，能用的木料啊，都是进口的木料啊。这个工程呢，我是亲自参与了的啊。那个时候我是刚刚参加工作没几年啊，这个还是小青年呢啊，现在成了古稀人了。开始呢，我们是68年的时候开始去，突然调我去跟一些老师傅去扎小样啊。所谓扎小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过去啊在建造一个比较复杂的或者比较大型的这个木构建筑之前呢，首先要做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不是说把样子做出来，就跟烫样不是一回事啊。烫样是用纸壳儿做成模样，要给皇帝啊，给皇帝来看的，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做沙盘啊，那个意思。这个小样呢是榫卯结构啊，处处都跟真的一样，都跟那个大的一样，只不过缩小比例啊。我们那个时候做的这个天安门这个小样呢，是做了一个山面的一间啊，做了西山面的一间，因为歇山建筑啊，山面最复杂啊，所有的这个技术难点都在山面这部分啊，这个歇山这部分。做了一间之后呢，为什么要扎小样啊？扎小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啊，这个因为这种大型的木构建筑啊，特别是这些个掌握线头的一些老掌二老木匠啊，他心里得有数，得有底，他也不是这一辈子老干这些个这个工程啊，遇到这么一个工程也是很少见的啊，心里没底不行啊，所以他做一遍小样以后呢，把所有的技术问题都摸清了，用小的摸清以后再做大的就没问题。大伙儿可能知道我是木匠出身啊，这个没上过大学啊。那时候我的师傅啊，他是这人很聪明啊，技术也挺精湛，他带着我们啊。后来知道天安门的大木画线呢，他也是一把是画柱子的啊，这柱子是最难画的啊，尤其是重檐的角柱啊，一个柱子上十几个檐啊，这个你得有这个空间概念啊，哪个眼是冲着哪根跟哪个构件相交的，来自哪儿，什么角度啊，这个多大尺寸啊，这都得清楚。他脑子里头必须有这个概念啊，这个柱子在什么位置啊，和哪些构件相交，他都得清楚。那时候天安门呢，扎完小样以后啊，基本上技术问题闹清了，闹清了之后呢，就开始制作大木。那时候大木都那个时候木材都是进口的啊，都是他是从加纳那边啊，那边进口的。那个名词呢，我还记得，有一些个叫什么马克尔、卡格勒达、色皮啊，现在叫什么不知道。那时候这老师傅怎么叫，咱们就怎么叫啊。木头的颜色呢，有粉，差不多粉色，有黄的啊。这个木材的这个。材质呢，相当于啊，我觉得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樟木差不多说，啊，不是很硬，也不是很软啊，但是有一个毛病，就是料都是新料，都是刚采挖下来的，含水率非常高啊，这个拿斧子一砸啊，能砸出水来，哈哈，新料嘛，这个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做木结构的。啊，柱梁方、檩这些个做大木构件这些个材料不能烤、不能烘、不能煮啊，不能蒸，必须是自然干燥啊。因为木材里头呢，它有什么？我们过去学生物啊，我记得啊，有导管、筛管啊，这些里头有些个结晶体啊。如果说自然干燥，那些结晶体在里头形成结晶了以后呢，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木材的强度。啊，如果说你通过蒸煮把这些东西换出来了，变成水进去了，那干得很快就蒸发了，木材干了，木头本身也糠了，强度就不够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有时候啊，这个有人有这个误区，就是这木材干燥，咱就烘烤去吧，一烤就完了啊，这个烤都不成啊，这个就破坏了木头里边的结构啊，它就脆了。因为木材潮湿啊，当时制作是没问题的啊。